喂，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港珠澳第十六集，我是城邦二制组。 是马姐，大家好。 喂，大家好，大家好。嗱今日我哋港珠澳呢，第一样嘢呢，咁梗係要讲下呢个叫地产环节啦。咁呢个地产环节呢，就阿猫姐，你呢排见到啲乜嘢？ 喂，呢排有冇听最近澳洲嘅四大银行都要加息喎，投资无论投资自住都加息喎。喂，因为政府要求嗰个准备金要增加咧，乘机掠水喎、 哦。唔系掠得几啱啊，几好啊。但系咧，佢而家加息咧，你睇到而家你喺市场上边见到有冇啲，即系会唔会少咗人问啊，或者会唔会有人上嚟即系做翻 restructure 咁样？ 因为我唔知道听众知唔知啦，点解加息会对个楼市有影响啦？因为其实一加息，就算你加0.1或0.2咧。变咗你银行计嗰个贷款能力啦，因为银行就知道个环境而家太贵啊嘛，咁好多嘢都改嘅，咁 佢自己都会做翻入边股价， 股价又会低啦，同埋你一方面股价，另一方面你贷款能力啦，因为你嗰个息一增加咧，会影响到好多个范畴嘅，嗰个我哋叫 sensitivity 啊，即系话嗰个计嗰个供款能力啊， 系啊， 嗰个影响噶嘛。咁同埋佢會即係除咗你加你表面上你就加咗你個貸款利息，但係其他嘢呢佢都會將嗰、那個譬如你有信用卡啊嗰啲咩嘢，佢都可能會評估，重新評估嗰個百分比啊嗰啲咩嘢囉。 因為你成個即係、你講緊係個貸款對於你成份糧嗰個比率有轉變㗎嘛。咁你 同埋你個開支都會有影響㗎，即係佢計個開支百分比嗰陣都會增加㗎，因為佢要評估個風險㗎嘛。咁你風險增加咁佢咁梗系借少啲俾你，咁佢梗系出样嘅，即系如果以开始嚟讲， 收翻，咁佢梗系会收翻，系啊，咁即系听众，其实如果你话即系譬如你信用卡又系嗰间银行嘅，唔知啲私人贷款啊、保险啊嗰啲银行，基本上你成个 risk profile 就喺佢手，即系肉锤砧板上喎，系咪啊，猫姐？ 系啊，根本你去而家唔使啊，佢哋去嗰啲 credit post 嗰啲bureaus 嗰啲咧，佢一打开你个有名有地址，要打开晒可以。 系啊，咪就一揿就系出现。 诶，同埋你申请贷款嗰阵要签份嘢，你要同意银行做呢啲查噶嘛？佢实查到噶，佢要查你，即系好多其实讲真，即系我有啲知道啲内幕，有时佢哋系即系用电脑批核咧，佢唔系个 case 查，因为太多你查。 佢系即系有啲 conditionally 咁样，跟住之后，例如佢 backfire 或者你 default 啦，咁佢先走去睇噶嘛。 系啦，其实佢要查你根本系乜都查到嘅， 一开就开到啦。 系一开个 file 睇好晒，但系争在佢查唔查你嘅啫，通常都系抽样啫嘛。 抽样或者你真系新移民，咁佢要你俾呢样俾嗰样咁咯。但系譬如你喺呢度住一段时间，咁你之前有佢嘢，咁佢即系咁以你 take yes， 咁佢 on the system 咁样。 系啊系啊，因为个全部都电脑噶啦，其实而家。 系啊，喂，但系咧，真系咧，我有啲朋友同我讲咧，嗱，而家就佢表面上个息就 mark 高咗咯，但系听讲咧有啲银行咧，其实系即系俾翻 discount 褪翻条数俾你喎，猫姐有冇听过？ 呢啲好正常嘅，其实即系其实你佢表面就话加息啫，基本上加息呢啲系呃鬼佬嘅啫，即系啲鬼佬好多唔讲价噶嘛。 唔系有啲系即系边个话边个用开咁去到话一咁样又 系好多鬼佬系唔讲价，系讲关系，即系 relationship， 方便快捷，呢条友同我 悭时间 搞掂晒，系啦， 咁就稳阵 做啦，系啦。 咪所以咧，我之前咧咪就系同个 friend 咧，走去搵，即系搵车，啲友仔咧真系唔褪价噶，佢以为咧你喺度咧，即系真系冻喺度就会同佢买，屌你老尾，梗系唔买啦，走去第档咁啊平啲，服务又好啲，咁啊死鬼佬，你咪黑食啊等。 系啊，鬼佬同我哋文化唔同嘅，即系佢哋觉得方便 OK， 系会合理。 唔系，真系好即系好似公司咧，已经咧系咧。有好撚多啲咩 espresso 啊，已經係飲到你唔飲噶啦。但係咧，佢哋都要落街買咖啡，黐線嘅，仲每杯係攞6蚊。 哎，講起呢個就好笑啦。最近唔知有冇睇過單 news 咧？ 咩 news？ 話之前就話有個 domain 嗰度啊睇啊，好搞笑。 佢 domain 收個文匯大哥， 好搞笑。佢叫人哋咩一日飲少一杯咖啡，跟住就儲就可以快啲儲錢買樓。哇！笑到我噴水啊嗰篇嘢。 其實咧，啲domain 咧啲交文咧多，即係香港嘅聽眾就。可能唔知啦 ，domain 咧，其實等於香港嗰啲所謂地產站啊、財經透視啊，就係、是、其實即係總之係嗰啲咁嘅地產佬仔去寫線稿啦，係啦，有咁嘅私人網站嘅，好多好多戇鳩 blog 嘅， 但係好笑，我好中意睇喎， 咪教啊嘛，好睇高登咁樣啫嘛， 好好笑喎， 唔係 打字 知喎嗰啲。 嗱到咩咧？就嗰個每日飲少一杯咖啡啊，食少份早餐啊，咁嚟做算咧。最正嗰篇新聞咧，就係啦，其實係你 send 俾我嘅新聞係。講緊有個29歲嘅，話佢畢業到而家已經儲咗14萬，諗住買 Eastern Suburb 喎，東區喎。 東區啲樓大咗幾多錢？ 嗱，即係嗱，佢嗱篇新聞咧就話佢講咧想買間60多萬嘅apartment 就喺 Paddington 嗰度啊嘛，60多萬你咪買嗰啲戰前舊樓咯，真係即係慘過房樓。 燒掉仲有可能嘅， 唔係只係漏水，即係60萬買翻嚟俾60萬去整咁咯，跟住之後個 strata 冇錢咁樣。 佢都黐線，而家新啲啊，都唔止70萬啦，你知唔知 Bond Die Off 就 plan 啊，都90萬啦一個房。 百幾萬啦，講緊係。 唔係90萬冇車位，好細嘅咋，一個房都 off the plan 都90萬啦 ，Bond Die 喎。 屌 off the plan。咪嗱，即系 off the plan 咪啊，可能买翻嚟话 one bedroom， 就只系 no bedroom。 你买 one bedroom， 你谂下都90萬 off the plan 啦。如果你买间二手都起码70-80萬啦，70萬点买啊？ 唔系，但系嗰啲即系嗱，即系 黐线嘅，我料真系笑到喷水。 我成日喺嗰啲区度蒲啦，咁有阵时会睇到啲 for sale 噶嘛。大佬嗰啲楼融融烂烂，你俾60萬，你真系我谂你买个车。你知 Trivelli 之前有個車位講緊賣咗60萬㗎嘛，賣嗰啲。 係啊係啊。 你唔係賣個車位60萬，你唔賣佢去香港囉，賣個車位。 Trivelli 之前未有間studio 都賣成68萬㗎嘛，仲要係要裝修㗎嘛。 出面咪即係生曬青苔呀，黃爛爛咁樣㗎嘛係。仲要係內圓景喎，睇唔到嘢 㗎。Studio 好似細過40個 square feet 喎，做唔到空窿添㗎 喎。咁樣做唔到空窿㗎？ 咩 home loan 有 size 噶？你点解有啲楼咁平咧？即系可能听众唔知啦。有啲楼咪话咩？回报收租回报好高，跟住乜乜乜乜嘅。 但你现金找数？ 唔系啊，唔系现金就唔可以借贷房屋贷款，可能要借嗰啲公司 财仔谷 下。唔系财仔，公司贷款就即系利息会比较高少少，可能高一厘到2厘咁样咯。即系你要睇边嘅要边度做，同埋做唔做俾你。即系佢唔系让。间间都会做俾你， 唔会间间都会承包呢个案件。 边啲会系咁咧？譬如你嗰啲好多而家咪兴买啲学生宿舍嘅， 系啊系啊， 学生宿舍嗰啲一定做唔到空窿噶，嗰啲一定要做公司，即系当商业贷款做咯，当买铺咁咯。 咁啊，即系各安天命啦，即系又想上楼，但又买唔啲咁嘅嘢，咁啊即系各安天命。 喂，咁你冇 OFC 嗰啲唔识噶嘛？ 咩啊 ？OFC 啊，屌啊！佢一起即系好老土啊，佢一起来登。咁啊，揾幾個咁啊靚仔 sales 嚟買，咁啲師奶會走去買噶啦。咁 而家我見到嗰啲唐報啊，香港啲報啊，或者咧，我唔知屋企人咧 send 俾我香港啲報紙都買咩？澳紙貶值咩？ 入市良機，入市要即時咩鬼嘢咩？墨爾本市中心高級公寓一房由45萬起， 係啊， 搭火車站嚟我呢啲。我呢啲系 copywriting 高手嚟噶嘛，咁更撚系识写啲咁嘅嘢。 最搞笑，我睇过以前咧有一个咧有广告咧，五分钟森林喺 Setland 话五分钟森林嘅意思大咯。 你喺 Setland 点解五分钟去捉蜻蜓都唔得啦？系嘛？ 揸车咯， 捉蜻蜓。喂，揸车成日塞车啊！你唔好玩阿叔啦，阿叔成日喺嗰头忙嘅。 我觉得个 ad 好笑，笑到喷水。五分钟新行啲，佢又冇唔敢整英文咯，成日 做乜？其实咧，即系咧，阿猫姐咧，我唔知你有冇留意香港啲广告咧。你知大围有个楼盘叫名城噶嘛，长城噶嘛，嗰度咧就话一脉相连九龙塘嘅，即系大佬佢喺大围嗰度一脉相连。 点连咧？我想问啊，可能佢搵 Google Map 搵条线连埋嘅。 哦，咁啊，好快嘅啫 ，Google Map 啦，你真系度垂直 distance 啫，真系好捻快。喂，屌，唔好讲咁捻多啲咁嘅地产废话。嗱，其实咧， 喂，系最近咧讲起利息咧，你有冇睇嗰单新闻啊？啱我想讲咩？ 唔系，其实我想讲 零首期买楼嗰单。 我知啊，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咧，今日咧，你知我哋成日会汇报 auction clearance 有几多噶嘛？系啦，我想讲嘅呢个先，就咧。其实佢上几个礼拜咧，佢已经长期徘徊喺 67% 啊、66% 啊，今日咧就终于跌到 64.9% 啦。咁 但系我觉得 auction 系唔准嘅，我知道好多业主而家浪仲玩价，即系有啲根本到价佢唔卖啫。 系啊，因为佢就系今日咧 auction rate 其实真系唔准嘅，唔代表有多货，反而咩准咧？嗱，我讲啲嘢俾你听啦。 你讲咩？你教我啊！ 跟住今日咧行过咧， 喺 Hershel 嗰度行條街啦。跟住、呢你知唔知一條街呢有四間，居然一條街有唔同 block， 有起碼四五間樓出租。我從來未見過咁多㗎。 獨立屋。 咁你都知開始撲街㗎啦。 獨立屋定係 apartment？ Unit 啊。 Unit,ok、okay。 即係啲地產活動牌喺度㗎嘛。 係啊，好大。 起碼有四個牌喺度啊，係啊，一條街起碼有四個牌。 我終於到 Hershel 啊，恭喜發財。即係嗱即係我一而再再而三喺我自己節目度呢應該係講緊係五月到開始呢就講北區有幾撲街咪終於去到 Hershel。 你其實呢個先係撲街指數，即係你見到咁多樓黃租呢即係已經供過於求啦，係咪先。 嗱一係就係成班友集體放一句，一係就係好多人租，係啦。 係啦。唔係好多樓冇人租嘅，因為太多新樓，人哋而家租新樓唔會租嗰啲舊樓。 大佬租新樓慳返裝修慳返清潔係咪先。 係同埋你係租客嘅，喂俾多20蚊有 gym 嘅，你會租邊個。 唔係同埋分鐘呢有時新樓呢嗰啲咁嘅海外買家呢唔夠你呢俾個地產求夠期放呢。咁地產又即係佢收你管理費嘅咋嘛，咁佢求求其其咁咁人咁賤放咗佢根本就唔 care， 你回唔回到本。咁有得收你 management fee 就算㗎喇嘛，咪求其費租。同埋佢一 batch 出嚟放得呀得唔得呀食忽得。咁新嗰啲基本上你試試正正有啲景啲即係奇奇理理咁樣，即係你唔好好似我之前睇過啦，有啲係喺個小大廈出入口側邊啊諸如此類咁樣，咁好真係好難租㗎嘛。 Auction clearance 咪廢嘅咯，你 auction 根本你睇唔到真正嘅情況，啲人可以玩價，譬如我有水我咪賣咯，係咪先？ 唔係啊， 你睇有幾多個租盤先至最實際，其實佢應該公布個指數就係今個禮拜嘅一個租盤，呢、這個就準啦。 租盤咧，我自己都有睇，因為其實我自己都即係我之前咪後都有講啦，我睇緊下北岸嗰啲咁嘅嘢噶嘛。而家咧，佢係講緊係直情係嗰度叫咩 ？Willowby 咧有間新嘅 apartment 咧，叫 Willowby Green 咧，嗰度都開始多，同埋 Camry 咧，我之前有睇過咧，開始陸續訂出嚟啦。 咪就係話你睇幾多個租盤，咪準過你咩 clearance fee 咯？你 clearance fee 根本佢而家佢係就撳你條數啫嘛。我諗睇租盤仲嚇死你啊！ 係咁我以後啊報租盤啦。喂屌係啊！喂頭先個我哋講嗱，頭先係唔好意思，唔好疏鳩回答一段你真係 冇問題。 嗱呢個叫做即係嗱即係振奮人心。咁呢單新聞就即係唔知係打爆裝一定係我哋俾大陸佬打爆啦。一個叫 No Deposit 嘅空窿啊，就由呢個中國平安保險喺上海度做 market。 呢單新聞， 阿媽姐，你可唔可以講下同聽眾介紹下呢單新聞發生咩？ 哇，正喎呢單嘢，哇一睇到我都眼都突，我話可以零首期買樓，正喎、哦！喂，買住先，你知唔知有咩陷阱先？ 咩？這陷阱，這陷阱，我將會遇上。嗱，零首期買樓咧，有咩代價咧？咁即係世界上冇免費午餐啦，咁、那個息啊，梗係揦嚟啦。講緊14% 息，係咪啊？ 係啊，14嚟啊，但係同埋佢詳細冇講係點樣做個手續。 佢冇講個 structure 係點樣啊，淨係講 係啊， 零首期14嚟，你嚟唔嚟？ 喂，咁有咩风险？佢完全系唔讲噶。 嗱，佢就话咧，嗱，咁我而家其实都系读翻个报道啦。咁就话呢个窿咧就系一个 2-year term， 咁就系搵嚟 for 呢个 10% down payment for an off the plan apartment， 即系你借钱嚟俾首期，而个首期系借足九成。咁你其实中间咧系好捻多嘢可以发生嘅。如果个供楼期系两年嘅话，系咪啊？ 嗱，首先你講啦，嗱，最你有風險咧，就係喂，如果個發展商撲街咁點算啊？ 咁撲街都可以有好多種嘅，即係 咁你個 10% 你借14年未買到層樓都還到抽筋， 唔係幾好嘅幾好啊，無本生利。我講 發展商無本生利嘛？ 嗱，發展商無本生利啦，嗰、那個平安保險啊無本生利啦，即係無啦啦。收息 都街啫嘛，咁我起唔成，譬如个发展商烂尾，咁你个百分之十点算啊？要还喎，咁你要还咗14厘喎，大佬。 嗱，即系其实发展商扑街咧，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即系发展商扑街有好多原因咧，一个就系政府扑街啦。咁就即系可能政府就唔批嗰个发展蓝图啊，唔批呢个发展项目啊，或者根本就系唔捻俾你起咁捻多间，或者。要你喺嗰個間隔上面就 兩間，或者佢話你違規啊，咩違規唔俾入伙紙你唔死啊？ 唔係，或者咧， 平安或者平安咧 partner 嗰個發展商根本就 nothing happen， 收埋你就錢咧走。 哇！咁你要大波咩？你要頂，咁你咪要頂嗰個十四厘，起碼個首期嗰十四厘咯。 係啊，咁你要嘔翻出嚟，因為 你諗下，你買層嗰啲樓，起碼兩個房都七八十萬，你一個首期都起碼七百萬澳紙。即係10%嘅話，咁你10%七百萬澳紙圍起都港紙都起碼50-60萬喎，十四厘喎，你諗下。 即係無 論。如果係爆裝嗰陣咁你。 唔係，即係你未見官已經要輸你10萬-80萬利息，即係利息咗。 係啊。 係啊。 如果佢走佬走數咁你就死喎。 嗱，即係走佬走佬走數呢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喎。另外一樣嘢呢就係呢，即係我唔撚知而家澳幣搞乜撚嘢呢，又升又跌咁樣，好似我心情咁樣。即係如果佢澳幣升個結果會係點呢，澳幣跌個結果會係點呢，咁你層樓咁你搵澳幣找數㗎嘛。咁你講緊係到時嗰陣嗰個首期係未必夠冚㗎喎，係咪呀？ 點樣即係你講點樣未必夠冚。 即係如果你澳幣升嘅話，咁你原本你借嗰筆錢係10萬嘅話，咁譬如澳幣澳幣升嘅話，咁你係咪或者層樓升嘅話，咁你係咪要俾多啲錢嚟撳嗰個首期，而喺兩年之後只可以 我諗佢銀行可能會 sell 埋一個 product hedging 嘅，即係佢會幫你 保險啊 ，exit 保咁樣啊。 因為佢係咩保險公司嚟㗎嘛，梗會同你做埋呢個㗎啦，做 hedging 㗎啦。 即係叫 product marketing 嗰班友仔諗緊點樣整條屎橋出嚟 sell 多啲嘢啊！ 是啦，咁佢梗係做埋嗰啲 hedging 俾你嘅，嗱唔使擔心㗎，我哋會有呢個風險保障嘅，嗱只要俾多幾千蚊咁樣囉，可能幾 千蚊。因為其實呢即係講緊呢嗰個 plan 呢 closing 嗰陣呢就講緊平安呢係會呢可以借多20%俾佢，咁叫另外嗰70%呢就叫一間 Australian bank 呢即係找埋條數佢咁樣。 邊間 bank 做啊？ 唔知佢冇講邊間。 嘩邊間 bank 做奶眼嘢㗎喎。 咩我咩可能我咁样嗰班友想捞紧几年之后，我都唔知道，即系我都唔知咧，系咧，层楼咧会起得成先咧，定系自爆发生先咯？但系即系佢可以谂到中国平安咧谂埋啲咁嘅市桥咧嚟即系嚟增加生意额咧，我谂佢呢铺咧佢真系唔捻系俾人搵个枪指住个头咁嘅市桥谂得出咧嚟 cap 嚟所谓标美会咧，佢都唔会做嗰啲咁嘅嘢。 啊！头先我仲有谂紧啲咩咧？啊，就系、是、嗰、那个即系 hello， 唔系佢头先十四厘啊嘛，嗰度 系啊。 咁好多人都唔知噶嘛。咁你买咗层楼系啦。我想讲就系咩咧？政府咧咁啲人因为啲报纸卖得好行呢个礼拜呢个零首期呢单嘢，咁、 啊、 真系有记者走去问 APRA， 嗯， 澳洲即系有个即系好似金管局咁啦， 系啊，就问 APRA。Appears powerless to stop the aggressive lending practices. 喂，咁佢即系咩意思啊？即系 of foreign banks， 即系你死抵死啊嘛！ 嗱，佢嗱即系呢个嗱即系嗱有个旁边学咧，咁叫 Justin Fable 啦 ，ANZ 呢个 senior economist 啦，佢就话 zero deposit loans at such a high interest rate would encourage speculation. If you are taking out such a loan at that interest rate, you're expecting a capital gain.At least they understand the risk if they're charging 14%. 咁咪即系赌钱咯，屌！仲唔系标美会？即系收 咁 高， 同大耳窿都差唔多。 收咁高 cap 你水，即系好似玩 option 咁样。哎呀，跌咗啊！唔多你扑街，咪 cap 水。 咁其实同借孖转窿有咩唔同啊？呢个 咪炒孖展，就系炒孖展， 炒孖展噶 嘛，真系。唔系即系我真系觉得咧。可能咧，大陸咧個市真係好夠差，咁就即係坤你呢班咧冇實力，就真係走去買 direct 或者即係 set up trust 嘅白痴中國豬咧，即係坤埋啲咁嘅，即係你睇到香港。 但係佢哋同埋睇埋佢咧，呢啲首期買啲咩樓先，我笑到真係噴水咯。 你即係我知一個項目就喺布里斯本啦，一個項目就喺 全部都係嗰啲咧本地人唔會睺嗰啲。 嗱一個就係 Melbourne 嘅 West Brunswick，another one at Hope Island。就是黄金海岸好正啊。 即是 local 每敲嗰啲佢就真係你點會有咁大架巴除解條啊大佬。 唔係即係好似無啦譬如喺呢個叫做乜鬼嘢譬如 Central Coast 無啦起動咁嘅。唔係 North Sydney 我呢排行過 一次。你起三支香㗎嘛遲啲喺 service 嗰度。 係呀咪就係咁囉。咁咪叫我 三支香。咁三支香鬼佬見到都唔開位啦係咪 唔係你破壞成個 landscape 囉。即係分分鐘呢係啦等返咁嘅強國人呢俾曬錢呢 Council 出招玩嘢啦，话诶、哎、我哋而家收到投诉，唔批你 三支香啊，诶 就系咁。 但系如果其实如果投诉咁，有冇得退翻啲诶嗰啲10%咧？ 我唔系读 law， 但系咧我谂咧佢班友咧就死都唔肯退啦。 系啊，唔系啊，听讲有啲发展商唔想退俾你咧，扮清盘啊。 话咁啊，成间嘢 wind down 佢。 系歪摊佢咯，系啊，要打官司都打唔到，咪嗰间嘢清个盘啊嘛。 系啊，咁嗰班友啊，即系咁呢啲嘢全部都系 limited liability 嘅啫嘛，咁啊，你清盘你事咯。 佢仲要整 trust team 将啲嘢送走晒海外，你都追唔到佢啲 asset。 唔系，咁所以咧，其实咧，即系呼应翻我哋上集所讲咧，即系会无啦啦咧就起完一间屋，或者系起唔成，但系咧，即系日落条款嗰单嘢，但系嗰班友咧就继续风流快活玩波子，间公司得翻$80，关我卵事咩？ 系啊， 即系收咗你钱，又 deliver 唔到，但系佢可以无限期拖，咁啊真系关系差事，系冇钱啦，我连旁快俾唔起你吹，唉，就系不知所谓。呢单但系呢单咁嘅嘢咧，其实咧有几样嘢反映到咧，一个就系、是、澳洲佬冇用啦，即系呢个金管局无能为力啦。二来就系大陆佬狗急跳墙啊，咁嘅事佢谂得出。 唔系，同埋即系大家买小心啲，唔好中招啦，真系。 唔系啊，买楼咧，即系买澳洲楼咧，就一定要听受我哋讲珠澳啊，我哋最中意讲地产噶啦。喂，你话嚟紧咧下一个题目咧，其实都关地产事，即系呢一个系你话一定要讲啊。 咁啊，呢个梗系要讲啦，呢个 香港同台湾咧就真系好不幸地受咗呢个鉛水嘅，即系鉛水龙头啊、鉛水管嘅感染啦，就好真系好捻不幸啊！咁我哋澳洲咧，而家就话有石棉楼，咁其实咧石棉咧喺澳洲咧，而家2003年之后起好嘅屋咧，已经系立例系唔俾采用含有石棉嘅嘢啊嘛。但系而家就话大陆入口嘅 import 嘅建筑组件系会有啲咁嘅嘢喎，猫姐系咪啊？ 系啊 ，cheap 薄薄咯，仲要系 嗰啲 cheap 薄不嬲都有噶啦，你一剥烂佢就有啲粉咁嘅嘢。 唔系 cheap 佢因为要隔热同隔声又要薄，咁你唔用啊？ 又要轻喎。 系啊，同埋好老实讲，你知唔知咧？其实好流嗰啲验楼咧，澳洲啲验楼咧 sampling 嘅，知唔知？ 好求其嘅啫嘛， 好求其噶，同埋睇个样唔漏水唔成啊，住得人就批噶好多。 唔系入伙子你都系，你见所以点解啲你见到啲咁嘅 Senna apartment 咧，见到佢起完吓、啊、拆围板啊咁捻快吓、啊，有人搬入去啊咁捻快嘅。 系啊，跟住因为我都讲过以前我住嗰间屋咧，好多嘢唔啱 standard 噶嘛，即系嗰啲灯啊、厕所啊，全部系唔合格噶。 你嗰间屋系买定系租咯？嗰间 买咯。 咁你做乜走去买咁嘅屋？ 我点识啫？佢用嗰啲大路铁，即条铁啊！跟住我点解会知咧？就系个厕所个泵坏飘咗。 边个泵啊？即系马桶嗰个泵定啊？ 马桶个泵啊，夹唔到。咁、我搵人嚟整啊嘛。跟住嗰条 trader 话：，喂，呢个嘢唔合格噶。 澳洲冇得卖噶啦。 系啊，澳洲冇得卖。跟住佢同我订啦，收我净系个泵300几蚊啊。 唔系，屌你分钟淘宝30蚊啫，麦高麦高咧， 分成嗰啲。100几十蚊啊，买唔到啊，要300蚊啊！ 点解你唔成个马桶换鸠咗佢仲未？ 吓， 你成个马桶换咗仲未？ 咁我唔知 Sydney Water 得换嘅，买啲钱。 唉，算啦，我哋 跟住佢话 人生系要交学费。 跟住嗰个 trader 就话俾我听，佢一睇，我冇换其他，净换马桶啊嘛。跟住佢睇话你啲灯都唔合格，跟住又话呢样又唔合格，跟住佢话而家啲新楼系咁噶啦。 讲风凉说话啦。 系啊，而家啲新楼系咁噶啦，全部嘢。求其俾入火纸嘅啫嘛，即系差唔多就算咗嘛，嗰啲有。 嗱，即系嗱呢单新闻咧，就系讲啲咁嘅石 cheap 薄薄咧，就含有石棉啦。就即系其实咧，佢就喺度怒屌话呢啲咁嘅 sample 啊，就喺亚洲做测试嘅，即系亚洲嗰度咧就 search 佢话系。 喂，其实你觉得冇人贪污咧，冇理由有咁多呢啲嘢发生。 我梗系有啦，你有冇睇香港新闻啊？吹胡围标嗰啲咁嘅嘢啊？你而家起咁撚多新樓啊，啲咩 random 發展商、啊， 同埋你諗下啲發展商好多係大陸嗰啲喎，你都知大陸佢咩文化㗎啦。 嗱，即係嗱，即係我而家要左交冇上身啊，有陣時咧就唔好一足鳩啊打船啊。咁啊，即係學呢啲咁嘅死鬼佬咧，你估佢唔係睇住本數簿做人咧？啲咁嘅阿叉雜講鬼咪求撚係，即係佢係即係嗱，阿媽姐有冇睇直播？ 哦。 即系而家咧，就嗰个嘢咧，我好捻中意揾电影场面嚟做比喻，就好似 無啦阿谷吉超呢就同阿斯特芬金佢講，喂最近呢唔係唔係喂最近呢有一批好正嘅美國牛肉啦，冇興趣試下咁樣。咪就係咁樣，即係嗱，即係而家呢就講有呢啲，其實呢單新聞呢都係反映咗澳洲嘅監管機構其實真係好鳩嘅嘢啦。咁就話呢啲佢就話呢啲咁嘅三蒲根本就係唔符合呢個 Australian Standard， 就係因為佢哋入口嗰陣呢佢就一來就係三蒲啦，即係三蒲咁樣 test 啦，二來就係佢好多時係入咗話 declare 係乜嘢，話你有對方嘅certification， 咁就想俾佢入嘅咯。而呢個 immigration 同 border force 係唔夠會你啲咁嘅嘢，我有嗰個櫃過嘅。 哦，所以佢可能諗住喺啲樓我都唔係我買嘅咧，話鳩住。 咩啊？咪就係咯，同埋懶咧，唔盡忠職守。即係不論之所謂喎。 其實講真，如果咁講，我會唔會有鉛水樓啊？遲啲呢度。 咩我其實呢我咁撚蠢呢我都覺得係呢我而家住緊新屋啦。 喂同埋你諗下遲啲佢俾啲四五七嗰啲走入嚟起咁又俾啲中國發展商自己做返。 其一啦其二就係呢。 會唔會整埋啲鹽水呀、啊、成年。 你而家呢即係之前呢其實主流媒體呢都唔會呢即係開鳩名呢就話 China made good 呢樣嗰樣我陣間就會再講另外一單新聞都係咁樣啦。就即係佢淨係話呢啲咁嘅 cement compound bought from China， 咁你真係開鳩名咁鬧喎，咁你仲走去簽同佢簽服務，你係咪我撚鳩？真係，即係佢仲要係話呢個叫做阿 Bill Shorten 已經講咪話 ，border security isn't just about people movements， it's also about dangerous substance coming into this country， 即係話呢啲咁嘅危險嘢入嚟呢個澳洲啊、和澳啊，咪不諗之所為。真係你而家講緊係 commercial 同埋 residential 都有呢啲咁嘅預製組件起喎，你新嗰啲 office 你咪又睇到係 cheap。 唔係同埋呢佢啲鬼佬係戇鳩嘅，點解呢？即係佢淨係成日諗住都關我差事咩，我買舊樓㗎咋嘛，即係嗰啲買你好似我哋咁 PM 咁買嗰啲都係 mansion 嚟㗎嘛。喂你唔諗下你唔管制嘅時候到你維修嘅時候俾呢啲料你唔撲街呀。 唔係你 rebuild 即係譬如你個 唔係 rebuild 喎，你要整嘢咁，你要維修咁， 你要維修唔係乜嗱即係唔好講自己屋企咁撚簡單啦。你翻工嗰啲地方，即係或者你平 或者你個 school 你個仔讀緊學校， 你食飯你而家幾多新學校啊？你譬如你個 RSL 咁起棟新 building， 咁你都係揾啲 cheap 博嘅，係咪先？ 我食飯咁咪一陣咧，但係譬如你個女日翻學，你仔女日翻學，喂佢入埋啲咁嘅料，咁你諗下啦，即係好似你記唔記得嗰單鹽水發現啲學校鹽水先？ 有啊， 係咯，咁你 逐間咁爆嘛，名校都爆嘛。 千蚊金嘅，我覺得個政府佢 你成個 contractor business 根本就睇你 bottom line 嘅，咁你將個 expense 減到最少，咁梗係要買呢個美國入口牛肉啦，屌！即系仲要系屌，而家讲紧啦，系啲咩死人海关啊？ 即系啲澳洲佬系戆鸠，即系佢成日谂喺 自己 啲新楼啫，系啦，啲新楼啫，关我擦事咩？但系佢唔谂下，喂，阵间啲学校都有咁啊，点搞啊，大佬？ 咁即系讲紧系呢个海关咧，只系 check 呢个 less than 5% of all products coming to Australia。你话唔系戆鸠？但系总之系咧，而家咧就话有31间咁嘅 supplier。import 啊，同埋 product 啊，on a watch list， 屌你睇乜撚嘢啫？根本上冇交人嘅事，啲新樓一樣咁起，係 啊， 就係，唉，不論之所謂啊，真係。喂，anyway 啦，下次再講。 Okay。 家在海外，心係香港，百川匯聚，四海文集。 好，歡迎大家嚟到港珠澳第16集第二節，我係城邦二製組。 係，馬仔喺度啊。 喂，頭先呢我哋嚟講呢即係呢個叫火燒連環船喎，有樣嘢要做。 嘩，精彩啦，我哋講起啫。 精彩到雲啦，咁就即係其實係喂阿貓，即係你熟呢啲，不如你開個頭，我插嘴。 我頭先我哋未講起嘅，而家未嗰個租嗰、那個即係好多盤而家。 租價。 租價咪跌嘅，你講起北邊 跌得好勁添。 係啊，咁我哋啱啱講起，其實澳洲好多人呢即係可能即係你話除咗中國人有錢咁樣買之外， 主流社會 係啦，主流社會啦，即係講翻一般大眾啦，投資啊，投資啲咩人投資咧？即係一般都係譬如退休人士啊，同埋有好多大部分咧，啲人都係買樓嚟扣税噶嘛。 因為呢度買樓，即係譬如你蝕錢係。 即係譬如，因為其實即係大家都知道，澳洲嘅租金比起你按揭所俾嘅錢，其實係冚唔到噶嘛，咁蝕咗月內為購入息税咯。 一定係冚唔到嘅。佢譬如佢好多人買新樓，有啲人買新樓咧，其實唔係冚唔到嘅。譬如佢買 off the plan 咁，咁以前買平價，咁而家係供冚到嘅，銀行係冚到嘅。咁佢買嚟主要都係譬如嗰、那個，因為佢新樓可以扣個折扣嘛。 係啊。 系啊，同埋嗰啲管理费嗰啲， 都系 write off 啊嘛，当 expense 咁样啊嘛。 系啊，系啦，咁因为所以新楼点解咁贵啊？咁解咪佢扣折旧嘛。 系啊， 你买旧楼就唔得噶嘛，即系如果太旧嗰啲，即系佢有年份限嘅系啦。 屌，呢方面系啦，屌旧楼嗰啲啊，你正常嘅旧楼都咁鬼贵啊，冚捻到呢个叫做按揭咩？ 你当你冚到啦，你唔好玩啦，当冚到先啦。嗱，当你冚到都冇用嘅而家，因为问题就系你话你咁多租盘供应咧。啊、首先啲人就唔会租旧楼先啦，系咪先？ 唔系，除非你真系好快好快，不过呢啲系万中无一。 系啦，咁即系你有得拣，你都拣住新啲啦。 新咯，但系老间屋 唔系。而家你新楼又供应多，咁啲价又跌噶啦。 同埋新楼好多系起喺啲好靓嘅地方嗰度噶嘛。 系啊，喺近车站咁样。 就近车站或者近商业区。 咁你一供应多，个个租又减，咁你谂下啦，如果要靠租金供楼嗰啲，咪会爆先。 系啊。 系啊，好多呢啲，你啲鬼佬好似碌卡咁噶嘛，啲鬼佬即系用总之一层楼一升系咁碌多层啊，咁碌碌碌有啲 或者系自己住紧嗰间大屋系三十年窿，但系呢几年系几个 double 咁，佢咪拉嗰条，佢咪拉嗰条equity line 加案，即系加案系啦，加案 系啊， 加案即系攞个加案系咁喺度，即系其实同九七金融风暴差唔多， 即系一间唔系好似其实似美国嗰啲风暴咁，一间变两间。 九七都系咁噶嘛，啲人死 系啊，即系以为自己账面上赚咁啊狼， 系啊系啊，其实同九七差唔多，而家系就玩紧九七同埋零八咯，我觉得澳洲而家系 系啊，几好啊，喂，两个加埋正、啊，即系呢个叫做 喂，如果一爆冚包散嘅呢、這个，你谂下嗱 ，Overseas 嗰边又冇钱冚过嚟，咁啲楼啊烂死， 因为其实好多时咧，即系你以前咧喺度扑街咧，咁靓钱，譬如尤其是亚洲人咧，咁有钱亲戚会打救你噶嘛，而家捻有人打救你。 咪咯，嗱你谂下，嗱你谂下，嗱你谂住搵屋搵，即系你当 office 扑街新楼冇人要唔紧要啦，咁起码谂 有内需， 系啦，喂，但系你谂下内需个班都 断咗啊，即系一来就冇人租啦，二来就租金暴跌咯，咁你班友全部都系，即系三来就系第一次所讲啦，银行就会因为你一来租金暴跌啦，二来就系楼价跌紧啦，咁嚟再评估你 risk factor 啦嘛，一来。即係好簡單嘅，呢個 outcome 就係一個就係加息，你又還唔到，又冇人租；二來就係 call 窿啦，你仆街啊！ call 呢度 call 窿有冇？我未聽過。 呢度少啲咯，加拿大多 係啊。係咪？呢度未聽過有 call 窿。同埋呢度我聽講佢唔會抽你，好似香港嗰啲咁咧。譬如你層樓已經跌咗價啦，佢會問你攞差價，好似澳洲冇呢樣嘢嘅。 澳洲冇啊，原來 沒即係冇嗰啲叫咩？呢啲叫咩？中文我識。 咪啊，最差价啦 ，anyway 啦，唔好。 系啊，唔系啊，叫做咩啊？佢有个名噶，即系金融风暴，多人为咗呢样嘢跳楼嚟。阿成哥系喺人哋攞翻差价嘛，交嗰度。 系啊，咁啊，大舅真系告佢啊嘛，大舅真系屌鸠佢啊嘛。 澳洲就冇呢、這个嘅，听讲系啦，但系迟啲我唔知道会唔会有改例啦。你都知成日搬龙门嘅我政府。 唔系，不过咁讲啦，即系譬如你一间冇人加冇人租，咁你又冚唔到第二间嘅，咁你知。即系我哋亲爱嘅澳洲人系饮酒睇波大过天噶嘛，即系呢个叫做好似多隆咁讲咩风吹鸡蛋壳财散人安乐咁样噶嘛， 系咯， 一 default 就濑嘢噶咯， 一 default 濑嘢噶咯，你唔系一讲 default，、啊、 你仲要系讲紧系即系你话一间，因为佢哋咧碌得咁癫咧，一间店三四间咁样咧。第一间断嘅话，其他嗰啲又冇嘅咯，因为你系十个煲，但系有 一 个盖咁样嘅。 你连锁嘅呢啲嘢， 系啊，即系你呢一间 apartment 扑街嘅话，咁你其他嗰啲都唔会好得去边啊，系嘛？ 咁咪连锁一全线扑街咁好啦，跟住咧引发性，如果啲人咧恐慌抛售，咁仲跌多啲。 系啦、啊，咁即系你又唔舍得甩，咁你咪死顶咯。但系你又冇本顶，咁你又冇啦，你又等收皮啦。 同埋呢啲系市场心理噶嘛，你都知价钱呢啲嘢。 两个人啊嘛，系啊。 咁啲人一惊跌，咁有啲人会即刻好即，应该会有 派货， 即刻 就派货 派货，咁咪会跌咯个市，咁包散。 几正，系啊！但系即系呢一样嘢咧，我谂都快啦。即系头先我哋讲过话， 呢、這個叫做 auction 嘅即係嘅叫做嗰個叫咩可即係成唔成功嘅比率已經係唔可以代替啦嘛。你而家市場上面租盤湧現而冇人租啊，咁已經 auction 快。 唔係我 auction 所以唔準，你睇租先準其實。 係啊， 係啊，係啊。即係你個供應而家已經太大啦嘛，你咁多租盤。 梗係太大啦，你見到周圍呢度啊起一等，嗰度啊起一等咁啦。仲有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講緊咧，而家你知會將呢個四五七會開多一炸俾強幹入嚟啊嘛，因為呢個 FTA 嘅關係，同埋就係、是、係啦，咁就係而家再加埋呢啲咁嘅垃圾嘅中國材料咧，即係叫呢班友入嚟買起入嚟賣，但係一定會有人買嘅，你話係咪會爆得更加勁？ 哇，勁啦！呢啲勁抽添啦。 因为系啊，即系佢而家。 其实我觉得个问题系佢会整，唔单止系爆嘅问题，系会仲污染环境啦。你整啲咁嘅材入嚟，系啊，你肯定好多毒噶喎。佢咁样整啲楼嘅嘢贪平啊嘛，系咪先？ 系啊，咁你叫呢班咁嘅，即系屌你又请班友入嚟，咁啊毒死晒呢班友，咁啊 会唔会发泡胶楼分钟会打？ 唔系你即系拆佢都破坏环境啦， 就系咯。 就是、你 唔單止錢嘅問題啊，而家係個環境都俾人破壞啊！ 唔係，即係嗱，你 OK 嗱，你起咗呢啲有全部污染嘅 ，OK， 我哋揾人拆咗佢，咁咪請佢拆咗嗰啲，咪請佢揾本地人，因為呢啲咁嘅嘢，即係啲 provincial 執行嗰啲咁嘅嘢咧，佢多數揾翻本地人噶嘛，咁你都棄置呢啲咁嘅建築垃圾噶嘛，咁咪卒之咪累死全部人咯， 咪咯， 就咁簡單啫嘛， 個政府係唔理嘅喎，而家 咩？佢又覺得即係有人扭。就即係個樓市仲爆，咁佢哋仲可以溫房就即係坐咗，即係代揾咗幾百萬咁樣。 其實美國佬可能真係有教訓咧，我覺得佢係今次醒咗。 點樣邊方面咧？ 08年之後咧，佢哋醒咗。 點樣醒咗？ 即係佢以前咪就係靠樓嘅。 係啊。 佢而家唔係就係靠樓咯。 而家佢唔係搞 R&D 搞呢樣搞嗰樣。 搞呢樣搞嗰樣咯，又搞工業啊嗰啲乜。 同埋佢哋而家會。而家即係即 係澳洲佬咁豬喎，但澳洲佬乜都靠大陸，我黐線。 而家美國佬咧，咁有兩個原因嘅，即係點樣吸引工業人流？一個就係即係爭選票啦，係啦，因為大選權已經到啦嘛，咁佢哋又要俾啲 lobby 啫嘛。二來就係、是、屌，即係佢哋都意識到啦，即係好似香港人咁樣，香港人可以喺大陸咁請一天明幫你做嘢啦，但係。个 cost of manage 呢班有 cost of 即系改正嘅，即系执漏啊，佢都仲贵过走去自己走去做，咁点解唔喺翻香港做？系咪先？ 咁系咯， 就系咁。 而家澳洲咪戇鳩咯，即系搵人入嚟买国， 唔系啊，搵人入嚟起，咁啊一来就系令到本地工人、本地嘅 skill 就冇乜嘢做啊，起出嚟又唔系本地人买，但笪地系咩嘅？咁系咪即系本地人会少咗嘢嚟买？因为本地人一来系买唔起啦，本地人又唔会买啦。咁但系即系就如果系平啲嘅话，咁本地人系会买噶嘛嗰个地方。 喂，咁如果佢譬如层楼起咗，谂住本人卖俾海外，点知大陆扑街啦，咁点算啊？ 咩啊？叫空咁咪清 鬼城咯，咁你 唔系公司清盘，咁啊层楼咪抌喺度，可能起咗一半咁样。 哦，咁你鬼城啦，又打。 唔系同埋另外一样嘢，好啦，黑人憎咧就系呢啲咁嘅黑形象咧，起埋嗰啲楼咧，屌你老尾，真系起到成个骨灰庵咁样个灰。灰灰地蓝蓝地，仲要我唔知阿猫姐你有冇留意到咧？佢啲窗咧，我唔知系咪画迹咁样咧？佢唔会啲窗啊、露台嗰啲咧，唔系好捻视像咁样噶，喺侧边咁样噶。你睇落 偷直啊嘛，佢偷位啊， 系咯，咪 偷位可以偷位可以起多个啊嘛。 如果你真系起捻到好似骨灰庵咁咯，个宝福山咁咯。即系你灰灰蓝蓝嗰啲就似华人永远坟场啦，红红白白咪似武福山咯，或者圆圆学院 嗰啲名都好正噶，啲名嗰啲。 嗰啲叫咩 ？Emerald 咁啊？ 佢抄晒嗰啲乜花园嗰啲，抄埋呢啲咯，好，至于搞到好大陆嘅嗰啲名。 咩？屌你，算啦，屌多唔多啦？卅年前咧有个好捻成功嘅。地产项目都叫富豪山庄，全捻部都有钱香港人住喺 Richmond Hill， 所以已经唔系第一日嘅，即系咩富豪花园啊、富豪山庄啊、聚豪咁样。但系如果你而家咪变咗鬼城咯，好捻多人卖咗啦，而家。但系真系，屌佢而家系一来就环境唔妙，二来就系、是、系你头先所讲话整班咁嘅四五七入嚟，起咗之后又冇人买，咁之后啊支爆啊，即系。我自己就其實非常相信咧， 資爆呢是會發生在這些東西起好之前，因為你始終你請你 OK 俾你，就算你過到FTA 啦，咁啊俾你請到班友入嚟買一笪地，咁啊起呢樣起嗰樣，咁嗰度都講三四年啦，我唔覺得大陸變到三四年。 但係咧，其實佢而家係咁印銀紙搞，點解仲頂得住咧？係咁印銀紙，我都係唔明喎。 我都唔明，我都唔知點解。 仲未爆嘅，點解爆咗幾年都未爆嘅真係？ 咩啊？國家隊出動啊嘛，養老金出年入市。 咩啊？ 國家隊出動啊，養老金出年入市。 一波唔系 QDI 系养老金入市嘅咩？ 唔系，未正式入市啊！ 哇，咁即系攞你啲棺材本嚟倒咗。 系啊，几正啊！喂，嗱，另外一单新闻咧，其实咧都好捻值得讲嘅，就系、是、即系点？我系车捻嚟噶嘛？你知道？咁就咧最近咧 ，Benz 咧澳洲咧就喺呢、這个叫做墨尔本啊 Holden 嗰个 testing ground 嗰度咧，就去验一啲。大陸入口嘅泰令，咁呢大陸入口嘅泰令咧，就講緊咧，佢以時速50公里咧，咁就喺路面上邊，你知有陣時有啲 pothole 啲咁嘅嘢，咁啲群蓋咁嘅嘢嘛，一冚落去，佢中間嗰度啊裂，側邊啊崩咁樣喎，咁咧就佢咧，佢而家就喺個路表咧，就喺度話啲咁嘅後生仔，即係改車咧，就真係用嚟啲咁嘅 cheap link 咧，同埋喺度屌鳩啲人窮咧，就走去即係買埋啲咁垃圾泰令，我屌你老母啦！你如果唔係啲咁嘅即系点样 多次啲 唔系啊！屌，其一啦，其二就系屌你老尾。另外一个好捻大嘅责任就系、是、你，如果唔系你点样写人 import 啊 ，mark 到啲嘢咁捻贵啊，但又使再买啲咩 cheap 咁，系咪先？ 系咯。 另一讲紧系，屌 Benz 2500一套一只令咁样一套要一套要一万。 FTA 之后啊，仲多呢啲咁嘅狗流嘢啊！ 屌你，即系你啊，成日喺度话咧唔撚 support 呢個 local 嘅 business， 屌你老尾，我係美國訂嘅2000蚊啊，都唔知訂到幾多好嘢啦，3000蚊訂到日本拎啦，屌你老母，我使喺呢度買，即係呢個服務又唔好，係咪先？你自己攞嚟喎，但係咧，其實咧，澳洲呢個都有出產咧，即係其實我自己都係如果有機會嘅話，我都會用啦。佢自己都有出 Highlink 俾 Toyota 嗰啲嘅，但係佢又唔撚做 marketing， 咁你冇計喎，咁你如果你啲 business 想流出去。 系咁，佢嗰啲 style 系唔同美國噶嘛？美國就乜都 marketing 噶嘛。 唔系，但系呢度嗰间嘢其實真系好嘢嚟嘅，即系我自己都會用嘅。系啊， 咁有啲人唔想使錢 marketing， 因為好嘢有 value， 有人咪 come back 噶啦。 你唔系啦，有人屌我自己喺度睇咁啊，同啲咁嘅呢度啲乜戇鳩車友吹水啊！屌你老尾，佢哋咪上阿里巴巴咁買嘢，以為自己好撚頂，人哋有雪糕你豬頭頂喎！屌你老尾，你即系我班友成日喺度话唔好喺度买啦，屌得知咪真系买咁嘅假嘢，不知所谓 啫。车呢家嘢我就唔系好熟啊，但系咧最近咧我睇有个新闻啊，有个富豪啊嘛， 咩富豪？ 有个富豪冲四关啊嘛。 咩啊？我屌嗰单嘅，唔系嗰个屌嗰个唔系富豪，嗰、那个24岁姓郑嘅富二代，就喺呢个叫做乜嘢？這个叫做喺嗰個文錦道嗰度揸架福特野馬咁衝咗去中環啊嘛，遊咗幾日之後，架車就喺慈雲山道俾人起咗，咁佢自己，屌佢黐撚線喎！你今日有冇睇報紙？ 我冇睇今日。 佢今日咧就喺度話咧，佢上庭咧無啦啦講英文喎，話自己唔識講普通話咁樣，跟住之後又喺度炸傻扮懵咁樣，阿芝啊裝摩洛哥咁咯，即係呢條咁嘅姓鄭嘅撚屌咧， 拉佢打靶。 屌佢又话自己美国读书读金融， 贪官嚟噶，冇理。 屌，但系佢咧， 够屎喎！ 佢廿四岁咧，屌你老尾，佢个样咧已经，你知边个李宗瑞啊？台湾嗰条棍咧，屌成个李宗瑞咁捻样噶咯，即系不捻之所谓， 好不捻之所谓啊！ 但系即系屌，但系其实我唔系好明咯。如果嗱，即系香港海关咧，如果佢系当日佢走去录影到呢个车冲关。点解佢唔追住佢？同埋你知香港啲道路系有咩噶嘛？有闭路电视噶嘛？ 佢会唔会当时搭佢老豆个名出嚟啊？ 唔系，即系点解你香港黑警，你唔系好捻有效率噶嘛？你都系捉示威者啊快！你周围啲道路有天眼通噶嘛？运输处有 camera 噶嘛？你基本上你喺香港你系冇可能 outrun 啲差佬噶嘛？你点捻样可以拖四日，跟无啦啦呢条捻样喺中环咁醉酒？即係俾抄影截查先發現佢同呢件事有關啊！架車屌你老尾又左太又冇車牌，點解你唔 check 你 check 你 check 加唔到佢嘅咩？係咪 呢单嘢唔系咁样简单咯，我哋觉得 系嘛？我觉得可能后边人包庇嘅。 唔系，我都系咁谂啊！屌，如果唔系点会拖四日咁样？ 系咯系咯，一定要即系要揾廉记翻中呢啲嘅。 我 不过讲起呢个冇牌家，即系闯关啦。你澳洲有冇听过咧？嗰、那个好乞人憎嘅市长咧，有个法拉利和个下街。 好系啊，佢嗱呢单嘢咧就好啦，好笑嘅。但第一样嘢就系咧，佢咧其实佢即系嗱，人怕出名啊，猪怕肥。咁你咧？你搞單咁嘅死人結婚啊，搞到咁撚誇張，搞到天怒人怨，咁而家多黑材料爆翻出嚟啦。第一樣嘢爆佢啲公司就即係困鳩人水啦，即係收咗人錢喺 apartment 度 deliver 唔到啦。其二就係話佢同佢拍檔就即係喺做生意同人合作爭好撚多人錢啦。咁最新咧佢咧就有兩單新聞，有幾單新聞咧，每日其實每日都俾人見報紙啦。第一單就是、 真 係 好有娛樂性喎、啊、呢、 這個。第一單咧就係、是、咧，即係佢翻翻地之前咧。关于佢车嘢咧，就其中一班笑料。咁佢就有架 Benz 嗰啲咁嘅房吉普车啦，叫做 G-Wagon 啦，就讲紧系即系成日装甲车咁样嘅。咁佢条喉咧，就因为佢个 engine 嘅缘故咧，佢侧边度伸出嚟。咁啲差佬就喺玩鸠佢，话你嘅车 defect 你唔可以再揸。咁就话因为佢嘅车嗰条喉喺个车侧边度伸出嚟，唔喺后边度伸出嚟，玩鸠佢，咁佢已经好鸠嬲。另外一樣嘢咧，嗱呢個樣嘢佢斷正啦，佢揸架冇車牌嘅法拉利喺噴槽度俾人差佬捉咗一次，咁佢又話OK OK， 我冇翻屋企，咁差佬話算啦，即係話你翻屋企，但佢喺25分鐘之後喺事發附近5公里嘅地方又俾人拉多去揸多次喎，咁佢咁你話係咪戇鳩啊呢條友？ 戇鳩啊，抵鳩死啊佢呢啲啊！ 係啦，咁即係就喺咁佢又喺度話，即係差佬迫害佢啊呢樣嗰樣。屌你老，佢仲要系辩称话，我将架车揸到去安全嘅地方，等第二条友嚟，拖佢翻屋企。屌你老尾，你25分钟之后行咗4公里，有几唔安全啊？屌你老尾，你系副市长嚟嘅，有人肯斩你咩？有人敢斩你？戇鳩， 好戇鳩喎！呢个人做副市长咩？唔俾人炒咩？ 你俾人炒咗你 啊？冇搞错，唔炒佢咁都。 屌你老尾，嗰个佢个正市长 liberal 嗰条咁嘅。嗰條咁咪仆街鬼佬，佢筆屎嚟噶嘛？屌你老尾，同佢同撈同鋪起 combo 噶嘛？ 妖下棋冇人選佢啦，咁樣衰。 我嗱即係我相信澳洲一個民主社會啦，但係咧我絕對相信咧聯邦政府咧點樣都整得死佢噶啦，配票啊、改例啊、突然間塌佢啊，都玩殘佢噶啦。同埋佢呢單即係屌你老尾，啲人咁撚戇鳩咗去上 Sydney Morning Herald。佢之後扮撚到自己要去 Canberra 做 Prime Minister 咁樣，屌你 搞笑！ 屌你老尾，你挑戰權力核心啊！屌你老尾，你唔好話 欺君犯上呢啲係咪？ 唔係你唔好話佢係雜講鬼班嘅 racist 啊！我諗咧一個白鬼咧，即係做唔到啲咁嘅嘢咧，我諗你要撲街啦！即係譬如你之前你有睇東區咧有條耳世道咧，即係綁起啲女咧，就叫姓龍咁樣噶嘛？你睇過咧新聞？如果呢條友無啦話 Prime Minister 咧，我諗咧佢都會有一系列嘅醜聞。真系黐捻线！喂，嗱，另外一单新闻咧，即系嗱，今日咧，我哋就唔谂做做你老母香港人，因为太多新闻我哋要高呼啦，系啦，太多有趣嘅新闻要高呼。嗱，中国驻德大使咁呢条友咧叫史密德，咁就咧对于咁嘅强国学生抢光德国奶粉很伤心。留学生不好好学习，天天做代购， 搞错啊！ 吉屎忽啦，系咪圣诞树吉佢屎忽啦？啲咩嘢？ 黐线，伤心噶，佢叫仆街。 佢话咩？当地报纸头版也登着，奶粉都被中国人买光了，连当地孩子都差点断粮。留学生不好好做， 差点 咪已经断咗好耐啦，屌！留学生不好好学习，天天买奶粉做代购，被邻居举报，警察去看一看，家里满地纸箱纸，全装的是奶粉。人家说你从事与自己身份不符的活动，给驱逐了。你话如果呢件事发生喺澳洲几捻好？ 诶，澳洲嗰啲点会理啊？一早发生紧啦、啊， 咪发生咗好久耐啦，仲要系，屌真系点咩死人澳猪挂住咁样睇 rugby 睇 cricket 咁鸠你咪啲咁嘅嘢，不知所谓。 佢谂住我都唔生仔啊，话知你咧冇奶粉咁挂鸠食，跟住嗰啲生仔嗰啲又我喂人奶嘅挂叉事咁咯。 系啊，或者啊买奶粉都冇所谓，我去远啲买，屌你嘥咁耐时间，你 揸车啫嘛。 我屌你好有钱啊，而家啲油好平啊，而家。 佢点冇所谓噶，冻车。 咩啊？ 咩啊？ 咩啊？真係好不知所謂。即係其實咧，嗱呢單嘢咧，我啲事主嗰個就係咪後我，即係我對於呢單新聞咧，我就係絕對有啲意見嘅。咁你話呢咁嘅所謂，即係呢咁嘅所謂奶粉代購等撲街，係咯？嗱、 啊，你覺得等撲街點解咁講？ 唔係，即係仲我咪後講係咯呢單。嗱，另外一單新聞，嗱，其實呢個我哋咧 agenda 咧。都排得頗為高嘅，我哋會講呢單新聞啫。其實仲有十分鐘時間到啦。中國就喺星期四夜晚就宣布取消一孩政策啦。有啲人係興奮到彈起喎，例如紐西蘭幣咧，就無啦喺我邊撚過喺背景講嘢。這個叫做無啦紐西蘭幣咧，就突然之間咧就 upshot 咗幾個百分點喎，有冇留意單新聞啊？ 哇，正啊呢單嘢！ 咁啊，呢單你撚我又錯，喂嗱呢單新聞呢單新聞咧就咧， 喂有鬼啊！喂 Halloween 嚟噶 嘛 ？Halloween 咩？有我讲嘢，我知边个嚟，我好啱叫。 喂，我今日系咪 Halloween 有鬼？ 你有屎乜鬼啊？站面哥、阿芝、阿庄、摩洛哥，屌！我要讲埋呢单新闻佢，唔好嘈。咁咧，咁啊，就系讲紧呢个嗱，中国放弃呢个叫做一孩政策啦，而家系俾生两个啦，咁农村嗰啲不嬲都唔够理啦，即系其实只要计生繁衍啫。唔夠嚟走嚟就走嚟 harass 你咁冇嘢㗎啦。咁就而家呢 Blackmore 啦 ,which is 澳洲數一數二嘅 supplement 公司啦，同埋呢個叫做係啦呢個咁嘅 supplement 公司呢，就啲 analyst 就話佢出年嘅股價會升到三嚿水喎，係咪即係黐線㗎。 或者喂可能有啲人唔知咩 Blackmore 呢，就係買呢，而家呢我睇新聞講㗎，話佢而家最好買啲咩產品。 咩產品？ 係強個人最 壯 嗰啲美容嗰啲魚肝油啊，食咗指甲會靚啊，同埋頭髮會靚啦、啊。 咩 t r i c u t i o n 面嗰啲咩骨藥啊，美容啊，美皮膚啊，美髮 啊 嗰啲乜嘢咧？ 逢係美容嗰啲有關美容嗰啲，佢哋話最好買咯而家。 美膠好唔好？真係。就係咁咧，即係 Blackmore 咧，佢咧上禮拜咧已經咧。股價呢就破咗呢個200蚊㗎嘛，咁啲 analyst 呢就話呢，因為呢個一孩政策呢就會升到300蚊喎，出年你話係咪黐鳩線呢？你老尾你生細路啊，你真嗱你今晚真係搏嘢啊，你都要重你都要出年至真係生出嚟啦。 喂咁股票就係咩㗎啦， 炒消息 炒消息㗎嘛。 咪呀咁你炒下炒下，但係呢啲消息係要市場消化咗之後一輪就會淡返㗎喎。嗱你用個常識嚟諗啦，屌你真係今晚搏嘢走去生一件出嚟，再等你大再要買呢樣買嗰樣 ,ok 你奶粉頭嗰幾年都可以乜嘢，但係呢啲話保健產品升得咁撚快，我唔撚信嘅真 係。唉咁做事嘛，做邊有得升 呢？咁就喂但係呢即係呢有說呢，即係嗱佢而家放寬一行政策啦，生兩個。有其實有兩派學法啦，有啲人就話會 short term benefit for Australia's economy 啦，因為即係始終係即係一來就係、是、即係譬如就算佢講緊係有啲人就算佢係喺市區嘅話，喺大城市嘅話，佢唔諗會生，但係即係佢係咪都會有一定數量嘅增長？有啲人就話你太早落定論，係咯。 根本啊，你一孩嗰啲嘥鬼气啊！有钱啲人一早都唔一孩噶啦。 我啲强国人朋友全捻部都有几个 嘅。系咯，黐线嘅，根本就系搵啲穷捻，衰啲咁讲。 咩啊？系啊。 即系唔够 labor 搵多啲 cheap labor， 你明唔明啊？而家唔够 cheap labor。 即系呢个叫做纽西兰币系纽西兰币系升咗成线嘅，对于美金。 哇！咁你觉得纽西兰币仲有冇升咧？ 咩啊？唔知道股票呢个我识条钱，但系咧即系唔系短期应该有嘅，因为咧即系你需知道嗱，成件 TPP 咧，即系唔好计到 FTA 咧，就系纽西兰想卖多啲自己嗰啲咁嘅奶类产品向全世界啊嘛，所以咧即系我谂咧，佢听到咧呢、這个叫做中国取消一孩政策咧，我谂佢即系。佢扯其扯到 PNG 啊，老细男嘅成班 Q。 喂，咁大嗰啲 local 咪惨？ 咩啊？ 你唔好话 local 啊，你 local 嗰啲点解惨嚟？点解点解 local 惨？ 你唔系就系奶粉噶、哦，你其他婴儿用品都俾佢哋抢晒噶。 你讲系奶粉啊、supplement 啊，你就算学位都系噶，生多、生多个咪冲过嚟咯。 你生 B B， 你除咗佢哋而家好多唔系净系抢你啲奶粉，系抢佢嗰啲譬如嗰啲有啲嘅 organic 嗰啲咧 ，B B 用品啊， 系啊， 呢度啲细路好多敏感噶嘛，唔可以用普通嗰啲嘢噶嘛， 都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俾啲强国人抢晒，咁啲细路咪好惨， 系啊，呢度啲人点买嘢，即系你无啦过，即系 你唔系净系啊系啊，好简单，譬如 cream， 你 pat 搽 cream 噶嘛，啲 B B 要。冬天咁要搽噶嘛，跟住你嗰啲纸咁人哋抹 pat pat 嗰啲，有啲系 嗰啲 wipes 嗰啲系 啊， 又有芦荟啊，有啲系即系 no fragrance 啊，或者洗头水嗰啲，有啲 B B 系即系嗰啲天然嗰啲咧，呢度有啲 B B 系唔可以用噶，好多好敏感噶。 系啊，咁你现代社 会咁咪死俾啲强国人抢晒，咁咪死。 咁咪真系仆街嘅，真系即系嗱呢度咧， 咁连日本尿片都俾你抢晒， 因为嗱呢度嗰啲新闻咧，即系咧就其实讲过咧，会有系呢个叫 pharmaceutical good 啦，即系呢个药嘅产品啦，呢个奶粉啦、蛋啦同埋肉啦，咁啊仆街，即系呢啲嘢啊，俾呢班咁嘅 extra population 抢救晒啦，将会。 哇！咁我哋食咩？食屎啊！我哋 咩啊？食咪食佢 B B 食人，食条叉烧包啱啱。杀生出嚟俾我哋食，人肉叉烧包，我哋做黄秋生算。 系、哦，你讲得啱、哦，咁佢其他嘢都抢过嗰啲 B B， 咁唔系净系抢，唔系抢嗰啲， 即系嗱细个啊抢啲咁嘅原料啦，即系大少少啊，即系 抢学位嚟， 抢唔系嗱，即系我觉得一孩政策啦，即系中国咧，佢生多几件咧，以呢个叫而家强国人咧咁捻中意。向外走的特性呢將會是全球的問題，即是因為其實即是用回之前澳洲那些那些仆街無良商家呢，就說就算自爆，因為中國呢那個基數太大嘛，有 1% 的 growth 呢已經是很撚大件事來的嘛，屌你老尾，你中國那麼撚多人，一小撮人屙多件出來呢，即是都浸撚死你了。 喂，系咯，咁咪死咯！澳洲点算 啊？唔系啊，你唔好话澳洲啊，加拿大啊，美国啊，英国啊，即系等收皮，即系呢啲叫咩？即系我即系呢个输出妓女嚟污染呢啲名校，嚟输出呢个地方咁啊，仆街阴道大国。 喂，咁啲私校咪越嚟越炒鬼？ 私校、公校，香港都死啊！系啊，香港而家班友都露屌，即系我睇到范国威咧 post 新闻出嚟咧，都系话。你生多个落嚟啊，生咁啊仆街啦，真系 系咯。 总之啊，无人睇大咧，嗱就系咧，即系其实咧，有啲经济学家咧，其实我系比较 buy 呢一套嘅。一来就系你而家喺大陆啊，好鬼多大城市啊，就已经系一来就系即系佢个生活太急速啦，同埋睇到个前景唔系太明朗咧，都系唔好敢生噶啦嘛，同埋你生。你一来就系咁啦，二来就系你生出嚟嘅 effect 都系几年只睇到，咁我觉得咧，咁即系我 而家佢咁样放宽，讲真生都唔系有钱嗰啲生噶。 系啊，所以咧好大机会咧就系咧，但系其实我更加想讲就系咧，其实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我想讲就系我唔知自爆会发生先啦，定系呢班 B B 大到先，咁我梗系想自爆发生先。咁咪自白发生咗一无永日啦！唉，我哋过翻啲平静嘅生活。喂，节目时间就系咁多啦，我哋下集再倾。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拜拜。